别说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

心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见你。 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手脚步越来